在。假使失去你，谁要未来？谁愿放心离开？今夜你会不会来？你的爱还在不在？只想拥有你，同到未来，陪伴着我。失去你，谁要未来？谁愿放心离开？今夜你会不会来？你的爱还在不在？只想拥有你，同到未来，陪伴着我。